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！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 救命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影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102集，方景行和江晨要是下山，不仅费功夫，还要慢慢往传送阵走，太麻烦。索性不如找个悬崖一起往下跳，死了就直接回城，也省去了赶路的时间。幽梦里倒是有回城道具，每天能免费使用3次，剩下的需要花钱购买，并且用得越多，冷却越长，到零点才会重新计算。他们今天要做不少任务，既然遇见能自杀的地图，当然要合理利用。二人便找到一处悬崖，一起跳了下去。微风吹在身上，并不冷冽，反而有些舒爽。方景行想起出狱的事儿。 你这次要是再遇见空气墙怎么办？ 你上次怎么出来呢？ 保密。 我最后那个烟花管用了？ 没有。 哦，那就是你下线又上去，卡完 bug 了。 方景行失笑，觉得都多余逗他没用。下方的景色越来越清晰，可以看见波光粼粼的流光河，山体向里凹进去一块，露出了一片洁白的类似沙滩的空地。空地上站着7、8名玩家，前方的是一男一女，都穿着在商店买的时装，一个西装，一个礼服，显然是在办一场小型婚礼。方景行有些羡慕， 看来要吃完狗粮了。 他说着一顿， 咱们这么快去躺尸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 江晨没搭话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坠落点似乎就在新郎的身上。 让开！ 下方的人一抬头，看着这天降飞人，一时震惊，便没反应过来。等江晨再喊第二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他直接就砸向了新郎。键盘模式下，被这么砸到是死不了的，但在全息环境里，策划可能是更想贴近真实。只见新郎被拍中，二话不说就扑街了。新娘愣愣地看着她凉透的丈夫，哇的就哭了。罪魁祸首的两个人，这下没办法回城了，只能原地复活。 都是你的主意。 悬崖可是你亲自跳的。 现在怎么办？ 道歉，给他们砸点烟花。 然而砸烟花不管用，新娘才不管他们是不是大佬，这是她特意算的日子，特意选的礼服和地点，连背景音乐都尽着她的心血。本以为能有场完美的婚礼，结果就这么被搞砸了，几个烟花根本弥补不了她受伤的心灵。 那你的意思？ 方景行很懂得为自己找机会，见缝插针。 要不我给你们唱首歌，祝你们白头到老。 那你唱3首。 好。 他走到一旁的石块坐下，示意江晨坐在他身边陪他。 你唱你的。 你选的呀，你砸的人。 江对李亏沉默地过去了。石块不大不小，刚好能坐下两个人的同时，又不会彼此分得太开。 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 又开始下着雨。 方景行特意挑的情歌跟着伴奏给他们唱，温润的声音缓缓散开，听得人心里发酥，粉丝冷血沸腾，竭力压住尖叫的冲动。方队在18年，除了某次从解说那里流出给一段他们夺冠后在 KTV 聚会的视频，里面有疑似方队的人在唱歌外，这些年粉丝就没听他唱过歌，连直播的时候偶尔做抽签小游戏里面也没有唱歌的选项，简直让他们又爱又恨。可现在这是什么运气，竟能现场听。新郎也早已爬了起来，他对飞来横祸其实不太介意，如今能听大佬唱歌更加没有火气，便陪着老婆听歌。只是看看被老婆紧紧抓住的胳膊，想起老婆是个声控，他倒是有些介意了。 两位大佬砸场子也就算了，还要勾引我媳妇儿，这就过分了吧。 江晨离得最近，感觉声音直接灌进脑袋里似的，他不自在地别了一下头，避无可避地听了一会儿，忍不住看向方景晴。方景晴装作察觉到他的目光才回望的样子，盯着他唱了两句歌词，重新转向前面免得暴露。江晨仍看着他，想想他的实力和那张妖孽的脸。 电竞迷颜控声控基本全能满足，他能当这么多年联盟男神也不是没有道理。 联盟男神拿出100%的认真，暗搓搓地对身边的人开屏，慢慢唱完了一首歌。新郎鼓掌率先开口， 好，大佬有才，好了，都是误会，就不耽误两位大佬了。 不行，还有2首呢。 即使还没过呢，你自己算的时间。 咱们可以先试词再听歌。 他看向大佬，态度转了180度的弯。 你们等等哈，很快的。 方景行自然愿意等，好脾气的让他们继续。他询问身边的人， 好听吗？ 挺好听的。 能被你夸一句真不容易，你要不要也唱一首啊？ 不唱。 方景行笑着打开论坛，一边和他聊天一边精准搜索帖子。 我看了一圈，至今还没人说跳崖能砸死人，咱们算不算是第一个发现的？ 有可能。 你说竞技场上这设定管用吗？ 试试就知道了。 你砸我还是我砸你啊？ 我砸你。 行，我在下面伸胳膊接着你。 江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觉得有点太美。 不用伸胳膊。 这显得我心甘情愿。 用不着。 二人聊天的功夫，那边终于宣誓结束，新郎和粉丝冲了过来，围成圈等着大佬开麦。方景晴便又挑了2首情歌，唱完见粉丝对他招手，配合地走过去，明知故问， 有事啊？ 你是方队吧？ 我是，要保密啊，不然把我又逼走，你们可就看不见我了。 你一直就没走好吗？ 他说着意识到了什么，看一眼那边的封印师。 你不会真是来追他的吧？ 怎么会呢？ 他当然不会让这种事情传出去，免得给封印师惹麻烦，便诚恳又温和地对粉丝透底。 我是想牵他进俱乐部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